听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北京是晴天，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是非常适合大伙出行的。那也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八达岭高速地区目前京藏高速的八达岭地区，包括了昌平西部山区道路都已经开始下雪，道路非常的湿滑，容易造成事故。提醒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依靠着我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很多女性朋友相关的一个话题，因为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为大伙儿策划了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会一连几天的时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很多女性朋友相关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女性节育环的相关话题。 很多女性会选择节育环来避孕，但有些女性由于没有备孕的需求，对节育环不理不睬，其中不乏放环时间长达10年20年的高龄女性。那么节育环有必要取出吗？取环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取环疼不疼？取环前后的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又到三八妇女节，健康加油站为身边的半边天们准备了专属福利，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副主任医师罗兰荣跟您说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 依靠着我坐在地毯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的副主任医师罗兰荣罗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首先呢，要欢迎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罗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嗯，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欢迎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三八妇女节马上到来的时候和大伙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女性朋友的这个健康话题哈。 嗯， 那罗主任今天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节育环的话题。很多的女性朋友说这个节育环一般我们就说带环摘环这么简称的。 对，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是不是比如说用这个节育环的女性已经很少了，现在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避孕药啊，甚至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安全套啊，这种避孕产品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想象中的这样采用节育环这样避孕方式的女性已经很少了呀？ 那倒不是。这个宫内节育器啊，我们知道啊，这个避孕呢从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事，很大的事。 嗯， 那么呢避孕的方法呢也像刚才您说的这样啊，我们有避孕套，这叫工具避孕。 嗯， 那么呢我们也有避孕药，这叫药物避孕。 嗯， 那么呢还有宫内节育器， 这是避孕的器具。 嗯， 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有手术，甚至是绝育术，这些呢、都是用来避免意外怀孕的。那是不是现在呢？像以前那样，你知道以前我们国家是一环二扎， 对， 对不对？ 是强制的。 一环二扎，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那个作为一个国策来执行的。 嗯， 所以当你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是必须去放一个环的。 嗯， 如果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必须去做结扎，对吧？ 嗯、 那现在呢，不强制了，是不是？现在我们甚至开始开放生育政策，已经二胎都开放了，好像现在取环的人越来越多了哈，还有人专门为生育来取环的。 嗯， 但是呢，宫内节育器呢，它作为一个长效、高效、可逆的避孕方法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妇女来使用的。以前呢，我们这个使用率可能能到70%， 嗯， 在全球是都是最高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比例呢，也在50%左右。 哦，也依然有50%左右的育龄女性朋友会选择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宫内节育器来作为自己的避孕手段。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避孕环。为什么呢？因为吧，它很省事儿。 嗯， 然后一个小小的手术，然后我们把这个避孕装置呢放在宫腔里，那么呢，它就去发挥它的作用去了。 嗯， 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它就能完成避孕的任务，比吃避孕药每天吃这样方便。 嗯， 那么呢，一旦你有生育要求，取出来这个生育力还可以恢复，又可逆。 嗯， 所以呢，很省事儿。这样呢又不影响，不像戴避孕套，它有一个性生活的终止，或者说需要对方来配合，那么它有它的优势。 嗯， 所以呢，在完成生育任务以后，还是有相当多的女性呢，她会选择这种避孕方法的。 嗯，她现在依然是我们说基本上有一半的女性朋友会选择避孕方式的时候会用到这样的宫内节育器哈。 对对对。 嗯，所以说它并没有被淘汰，而且我知道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宫内节育器，它其实也是不断在发展的。 对， 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单纯我们说原来的那个时代的那种只是一个金属环了， 对啊， 材质发生了变化，甚至有一些比如说避孕的药物也可以在这个环上。 嗯，对，你很了解我们避孕环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节育环的话题。其实呢，这个宫内节育器啊，也像大家使用的任何一个产品一样，它也是有一个我们说这个使用期限的，保质期的。 嗯嗯， 如果超期服役的话，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 对， 尤其是我们说很多年前就已经放进去，这种技术手段材质可能还比较落后的这种宫内节育器，它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更多。到底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比如说已经超期服役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罗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罗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的副主任医师罗兰荣罗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两会上的健康消息。以抗癌降糖神药为噱头，假冒知名医院专家坐诊，骗取老年人的信任。一段时间以来，医疗诈骗事件时有发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建议说，有关部门应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力度协同打击医疗诈骗，让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罚。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中国医学科学院收到的诈骗信件有75件，受骗金额少则数千元，多则高达125万元，累计金额超过了390万元。根据张伯礼说，这仅是冰山一角，很多的患者不仅损失了养老钱、救命钱，还有可能延误或者是加重病情。在此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不要盲目的参加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切莫病急乱投医，导致上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流感。市疾控中心表示， 目前本市的流感病毒活动依然是处于持续的下降态势，没有大幅反弹迹象。不过大家依然需要注意的是，乍暖还寒，还是应该加强流感的防护。现在北京的气候干燥，温差变化比较大，伴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学校开学以及离京人员返程，人员的聚集程度会有所增加。在春节过后，本市流感活动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小幅的波动，但是出现大幅反弹的可能性比较低。未来北京市在早产儿的首次就诊时就应该会给建立一个管理档案，对于三岁以内的早产儿进行专案管理，定期随访。日前市卫计委公布了早产儿保健工作规范，明确了各区建立健全辖区内早产儿的转诊和会诊网络。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的副主任医师罗兰荣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罗主任和我们说，其实这个宫内节育器，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带环啊，现在依然是 50% 左右的女性朋友会选择的一种避孕手段。那也想问一问这个罗主任，像这样的一个环，如果带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宫内了以后，很多朋友说，如果我没有这个环二孩的需求，或者说我现在已经绝经了，我也不可能再要孩子了，这环在我体内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非得取出来吗？还是说等难受了再取也行啊？ 对呀，就主持人你说的这个问题吧，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存在的。就是吧，有些有绝经了甚至是都老年的女性呢，她觉得这个环吧戴在自己宫腔里戴了一辈子了，然后呢这绝经了呢不痛不痒，她甚至都忘掉这个环了，然后呢也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查，更不要说是去把它取出来。那么这个环呢放在这个宫腔里呢，这时间长了它必然就会，一个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宫内节育器放在宫腔，它本来就是用来避孕用的，是吧？是为了我们减少意外怀孕给女性带来的风险，那么用它来避免妊娠，避免妊娠呢就可以带来，就是可以减少就是跟妊娠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呢，那么它在一个这样的异物，当然了，它这个节育器是一个异物放在我们的宫腔里，它起到避孕作用的同时呢，我们是权衡利远大于弊的，而不是说没有弊。但是呢，一旦说这个都绝经了十年，甚至绝经时间都很长了，你说他都没有月经了，自然也就没有生育的能力了，没有生育的能力也就没有避孕的需求。那么在没有避孕的需求的时候，你再放一个节育器在宫腔里啊，那这样的话呢，这样一个异物有可能带来的那点弊，它在某一个时刻就可能会凸显出来啊，它就可能会凸显出来。比如说了，也可能好多时间，要么有，这里头有两类人，一类人呢他呢一点症状都没有，十年二十年都不来摘，那么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就环慢慢的就会长到肉里去了，这老百姓常说的长到肉里去。那实际的情况它长到哪个肉里呢？它就长到了子宫，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生殖系统萎缩啊，子宫会越来越小，肌层呢相对的肥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内膜呢薄的都不来月经了，那这样一个节育器在这呢，它就会砍顿在内膜下，甚至是肌层，那这样一个砍顿的过程，那它呢它可能对我们的包膜会产生一定的张力，有的人可能会有腰疼这些不舒服，那么在取出的过程中呢，也会因为啊，一个是长到肉里去了，一个是呢这个生殖系统都萎缩了，它这个宫口呢也越来越小，弹性呢也越来越差，甚至都闭合了，然后呢它还不好取出来啊，手术的难度在增加。那这样的话呢，有的人呢可能还会造成一点异物的反应啊，异物的反应，因为它是异物嘛，它会形成一些无菌性的炎症反应，那么炎症呢会释放出炎症介质，可能会诱发纤溶啊，造成异常的出血。你看年纪大了又绝经了，哎，突然看见出血，谁都很紧张，很担心。那么另一个呢，它一些炎症介质会诱发疼痛，会引起子宫收缩的这些不良反，这些反应，可能呢，女性呢会觉得，哎，腰酸、肚子疼这些不舒服。当然呢，也有的人可能就一点症状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女性年纪大了，不光是妇科这点问题啊，慢慢的会出来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就会看到有些年纪大的人，到了六七十岁，他可能腰疼。 或者说呢在哪发现一个小包块，我们需要完善检查，需要做一个核磁啊。做一个核磁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有的，可能很多我们女性朋友都看过这个核磁检查的申请单，上面呢就会提醒你啊，你有没有宫内节育器，有没有起搏器，或者是放人工关节，这些所有可能和金属有关的，因为核磁它是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的啊。那这样的话也可能大家想象力就会很丰富，我天，这么一大强大的市场下，这金属会发生什么反应呢？所以呢，有金属是不能做核磁的。所以他呢，这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就着急了，然后呢，像我这边要赶紧做检查，这边还有一个环在这里，然后呢又非常着急的想要把它取出来。有的人呢，甚至会把它在某一个年龄段他出现的这种不舒服，盆腔的腰的，他就归结为是这个环特别迫切，迫切急切的去想要取出这个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甚至不能配合医疗，那这个呢都会有很大的医疗风险在这里的。 所以说要跟大伙儿提醒，我们说这个宫内节育器并不是放进去之后我只要没有生育需求它就可以在我体内一直待着，它其实是需要取出来，它有一个自己的保质期的。 对，就是个节育器吧，我们也知道一般的呢都是十年，像您刚才说的金属的节育器啊，十年， 这可能是比较早期的这种了是吧， 现在也基本上就是10到15年，没有更长的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老年朋友，当然我们还会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他很年轻就完成了生育任务，20多岁就生完孩子了，然后放一个环进去，这个环呢效期到了才40岁。那这样的话呢40岁，那知道这个时候还是有生育能力的。然后到45岁是吧，这个时候呢环的效期失效了，有可能会造成避孕的失败。那这样的话它会增加痛苦对吧， 意外怀孕 的话呢，而且呢宫腔里有个环在这儿吧，还可能造成怀孕的异常，不是一个单纯的宫内怀孕，可能会着床在宫角，可能会着床在子宫的下段，有的时候环在宫腔里头，你知道我们有一部分人剖腹产的对吧，剖腹产在子宫前壁下段呢，它有一个瘢痕，是当时我们把孩子取出来的那个地方相对薄弱，那么那个地方呢因为在子宫的下段，它可能不是这个环覆盖的位置，然后这样的话呢是如果它那个宫腔里不能维持一个有效的避孕浓度的话，那这样避孕失败，它正好长到子宫宫腔剖腹产那个疤痕的地方， 瘢痕妊娠 啊，你都知道瘢痕妊娠，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瘢痕妊娠了， 非常高风险的一个这个妊娠行为， 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妊娠行为，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些隐患呢就都在后面啊，都在后面一个个小坑，那不小心你就会掉进去，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育龄的女性呢，你如果带了这个宫内节育器是很好一个长效的避孕方法，每年都要去检查它的位置。那么呢了解你带的这个节育器有效期，然后呢在有效期的时候到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年龄状况去跟医生沟通这个环是取出还是更换。那么对于到了绝经啊，或者说围绝经期，这个月经已经开始不准了，3个月6个月不来，来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考虑取出，甚至一年了已经完全不来月经了，绝经了啊，都应该积极的来考虑把这个节育器取出来，因为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再留在里面它可能就是一个安全隐患了。 就像罗主任刚才跟我们介绍的，其实它如果超期服役的话，它可能它的自己本身的任务完成不了，就是说避孕不能成功，同时还有很多的这种风险存在，而且很多的朋友可能戴的时间比较长了，这种腰酸啊腰疼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和他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哈，冰兰就说阴道炎总是反复发作，想问问和上了避孕环有没有关系，他说上环已经2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去医院检查过。 啊，你看这位女性吧，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这位女性她的年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呢，如果要是说阴道炎总是反复吧，现在我们的病人呢，她会来的时候呢，她会跟你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节育器放进去以后啊，它跟它的那个作用机制是相关的，它会引起一个炎症反应。那么炎症反应会呢，会导致渗出啊。我们大家想象一下，你手上破个皮，它如果发了炎，那个伤口发了炎以后，它是不是会有点渗出？像脓性的东西。对吧，这个都很好解释。那么呢我们宫腔呢这样一个炎症反应，它用来避孕的同时呢，它也会增加一些渗出物啊，增加一些渗出物，所以呢阴道分泌物的增加 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它并不一定就等于炎症。等于炎症，那么的这个分泌物的增加，我们考虑是不是它有过多影响到你的自觉的感受啊？觉得这么多，平时很不舒服，或者说阴道有灼热不适，甚至是分泌物有异味，那么这个呢，可能会是就是炎症。那有的时候呢，只是单纯的分泌物增多一点，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不适，它倒不一定是炎症。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那当然分泌物增多跟放环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刚才说了，那么炎症呢，它是不是跟放环有关系？这个呢，不是确定的，因为环呢，它是葬在宫腔里。而阴道呢是阴道局部的炎症啊，我们也有没有放环的女性，她会反复的发生阴道的炎症，所以呢这个不是必然的。那么我们说阴道的炎症，那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两个薄弱的地方，有的人呢是反复的嗓子发炎，有的人呢是反复的阴道发炎，那么这个炎症呢可以去到医院呢去检查一下分泌物多是不是炎症，那么是炎症怎么针对炎症来进行治疗，就是关于这个阴道炎。 好 啊，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个所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节育环，我们的这个避孕环超期服役的话，必然的一个结果都会带来我们说阴道炎的发生，并没有这样的直接对应关系。 对对对，没有这样一个直接对应关系。你想啊，我要利用它来避孕的，但是呢我在避孕的同时造成一个反复的炎症，那这个炎症也是一个感染呢、啊、对吧、那是不是弊会比利还大，所以的话呢这个需要权衡来考虑。而且有的时候分泌物增多呢，只要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呢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一个病态的过程。那当然这个朋友他也提到了，我刚才您提到他上环已经20多年了，一直都没检查过，那么这里头就有风险了。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分开两步说，如果呢这个人这个20多年，我们现目前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避孕器它的有效期是超过20年的、目前最长的节育器呢，那它的有效期呢也在15年左右。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个首先我们应该每年去检查，因为环的位置会因为子宫的状态它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那还会有慢慢子宫肌瘤的生长，对吧，子宫增大腺肌症。那么呢即便没有这些问题，节育器呢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会发生位置的改变，影响避孕的效果。所以呢首先我们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看看环的位置怎么样，然后呢已经二十年了，超期服役了，又回到我们这个论点来了啊，就是要么您还年轻您就换一个， 要 么您快绝经呢您就把它 取 了啊，对，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还是更安全一些。 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伙，即便是戴上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宫内节育器之后，我们建议大家每年都需要去医院对它进行一个检查。这个时候检查第一是有没有比如说它过了它的使用的期限，再一个就是看看它的位置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妇科的疾病可能和它的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这样医生会帮您判断一下。 对， 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戴上了之后我也没有意外怀孕那就应该是没问题，就不管不顾了，这是绝对不行的。 对，是这样的。 最少我们一年应该去专业的妇科找医生帮我们检查一下。 对，每年要查一次。 好，然后这个水儿也想问问您，说是不是只要没有月经了这个环就可以摘了，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取环的周期或者说取环的时机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最佳什么时候取是最好的，是在绝经之后取是最好的呢，还是说像您刚才介绍的很多未绝经区的女性，月经已经不规律的女性朋友，这个时候取是最好的？ 对呀、就是这个朋友说了，他说他没有月经了、是吧，这个没有月经的话呢其实他也是分好几种状态的，对吧，首先是我们知道妊娠妇女是没有月经的、这就出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出现带气妊娠，如果出现带气妊娠那就需要立刻检查、需要立刻检查，然后呢那有可能是如果是个宫内妊娠伴有这个节育器在这里，那么做人流的同时可以把这个环取出来、那么还有就是带气的异常妊娠，有宫外孕的，对吧，那么这个在手术的同时，在处理异常妊娠的同时呢，这个节育器呢也是要尽量的进行处理的。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的我们说的这个超期服役的带了20多年的避孕期，那这种这样的听众朋友呢可能都已经绝经了。绝经的话呢那就应该把这个全取出来了。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这几种情况下啊，有的是到期了，有的是绝经了，那么带环怀孕，那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取环的时机。那取环的时机就讲，那如果是带气妊娠，那这个很严重，应该去医院里啊及时的进行处理。 那这个没有什么时机的，你去看病的话，医院就会给你进行一个诊疗方案的确定和一个周密的检查。那如果是这个月经没有了，确实是因为绝经了，那这个呢，我们就是绝经的这个半年，比如说呢，月经已经稀发了，就可以来考虑取出节育器了。有的人吧，他是这样的，他月经呢，那个他觉得他快到绝，快到那个50岁了。好了，我们北京市平均的绝经年龄是50岁啊，觉得我快到这个年龄了，我48岁了，不想戴这个环了。那这个时候呢，月经还很规律。那当然了，在这样一个年龄，生育的机会是极低的，但是不是没有。不是没有，那所以对于一个稳定的节育器来说呢，我们觉得呢，您还是继续带着它，带到绝经为止啊，因为绝经正式的就是宣告着你的这个生育能力已经没有了。那么的话呢，我们避孕的任务就完成了。那么最佳的时机呢，应该是绝经半年，绝经半年是完全可以在门诊考虑取出节育器的啊。那么绝经一年，因为我们绝经呢，围绝经期是以月经停止一年来算，这是有一个时间的。那么这个一年之内来取出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都是一个挺很好的时机。那么超过一年以后啊，不是说我错过这个时机是不是又不能取了，都是可以取的啊，都是可以取的。那只不过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绝经时间越来越长，取出的风险和难度都是在增加的。所以的话，我们刚才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绝经了，绝经一年啊之内来取环，这都是很好的时机。 好，这是最佳的取环时机已经告诉大家了。其实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她现在呢还在这个生育的年龄段之内，可能这个时候月经还是比较规律的，这个时候她如果使用的期限到了，比如说超过十年了，我们是可以考虑更换的。 啊，那这个更换也有，也不是说就是那么绝对的。啊，我们是说，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节育器啊，它是十年的有效期，替环，大家都知道 T 型的节育器，啊，然后呢，觉得这个十年到了，我是不是要换一个？那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女性的年龄来看。如果她才40岁啊，才40岁，那我们刚才说了，平均绝经的年龄是50岁，那她还有十年的避孕任务，那这个节育器又到期了，她可能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更换一个。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取出在一个恰当时机，比如说了你还来月经，那我们取出的时间呢是月经干净啊，月经干净7天之内，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期限内了来取出节育器，可以同时放置一个新的节育器。那如果您这个节育器到期的时候呢，放了都10多年了，您也已经46、47岁了，47、48岁了，可能再过几年呢就要绝经了。那是不是需要换一个节育器呢？这个要根据情况。如果这个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生育的能力也是下降的。啊，到了45岁，生育的能力呢就已经很微小了。那么到了47、48岁呢，你的生育能力相对来说呢也已经很小了。所以这样一个环作为一个异物呢，基本上呢也能起到一些避孕的作用，都快绝经了。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建议你就再戴个2、3年，1、2年，这样呢等到绝经来取， 彻底绝经了以后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同时再放一个呢，又更换一个新的，它需要重新再适应这个节育器。我们知道这个带环吧，我经常给我们的病人举个例子，因为有很多年轻朋友怕带环，我就说，那你这样，你看这就好比你穿上新鞋，你穿上新鞋，你有一个适应的时间，对吧？它一个新东西放进去，我不，因为病人会问我们，大夫哪种环是最好的？我们说，哎，我们真是不知道哪种环是最好的，只能说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那这个适合不适合，我得放进去啊，对吧？每个人的宫腔它也是千奇百状的。然后呢，大致的这个情况环放进去能不能适应？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他已经都适应好了，没症状，快绝经了，就差个2、3年，那呢，这个更换以后呢，他需要新的适应啊，就像你穿上新鞋，他会打脚，会疼，对吧？就没必要再经历这个相对的来说不太舒服的阶段。那再坚持个2、3年，到绝经了，半年了，哎，这就可以来取了。 好，这其实也是对解答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就是如果这个我们说的宫内节育器它已经到了十年，我是不是就一定必须得更换呢？也不是，我们可以让医生根据您的年龄，根据您的情况，然后呢，根据比如说我们这个避孕环它的这个周期到底是怎么样，它有没有比如说发生一些这种 变化或者形状的这种改变啊什么的， 对对对， 帮您判断到底是不是需要。 对，后来来查一下，一看，哎，你们长一瘤子呢，或者说你有点不舒服啊，我有点腰疼，然后呢，怎么原来都不出血，这会有点滴滴答答的出血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哎，这一检查，比如说你有点子宫肌瘤啊，有一个腺肌症，子宫腔形态有点变化，那像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会考虑取出来，或者说呢，什么情况都没有，挺好的。环有的时候还有环的位置的异常、扭曲变形砍断啊，那这种的话也可以取出来，如果要是没有什么问题都挺好的， 还可以继续、 哎、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啊再带两年吧，马上又绝经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您就等到绝经再来取，这样的话呢需要医务人员呢来帮您判断一下。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的副主任医师罗兰荣罗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别靠着我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北京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非常的晴朗，适合大伙儿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京藏高速的八达岭地区，包括昌平西部山区道路，目前已经有下雪的情况，道路湿滑，容易造成事故。提醒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很多女性会选择节育环来避孕，但有些女性由于没有备孕的需求，对节育环不理不睬，其中不乏放环时间长达10年、20年的高龄女性。那么节育环有必要取出吗？取环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取环疼不疼？取环前后的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又到38妇女节，健康加油站为身边的半边天们准备了专属福利，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副主任医师罗兰荣跟您说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 别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健康加油站为您特别策划了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会为大伙儿邀请妇产医院的多位专家持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天和大伙儿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的副主任医师罗兰荣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很多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关于节育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罗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随时和专家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罗主任特别跟大伙强调了，其实这个我们说宫内节育器，大家说的这个节育环啊，它是有使用期限的，如果让它超期服役，其实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老年的女性朋友，她可能自身虽然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比如说有其他的疾病要做这个核磁的时候，这个节育环很有可能就会影响核磁的准确性，有可能医生都不让你做这个核磁，这个时候再去医院取环，可能这个手术的风险第一是比较大，第二呢有可能会耽误您治疗其他的疾病。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让这个节育环超期服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们的互动问题哈。罗主任，有听众朋友在问您说这个节育环说已经呢说上了很六年前他说自己去取环的时候发现这个环已经长在肉里了，说因为医生跟他说了不好取，还可能会有一些疼，所以当时就没取，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用不用取。其实可能很多让这个环已经超期服役的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取环的时候像您说的时间长的话手术的风险会大，可能这个难度会高，那在我身体里面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也没有要生小孩的需求了，我是不是就别冒这个风险，那先待着吧。 啊，对，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存在的啊。我们有些老年朋友，然后呢或者说50岁他绝经的时候他去取了一个环，按说呢他那时候刚绝经啊，也是在门诊手术，大家呢那个比如说就做一个手术，结果呢这环没取出来，没取出来呢可能医生说了啊你这环长肉里了，哎不好取啊，或者说在取的过程中呢病人自己呢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体验，比如说特别疼，然后极度的紧张，完了以后呢他就没取出来吧，他就害怕怕了，他就不来取了，他干脆就想，哎，我干脆不去取了，你看这取一下还挺难受的， 不取没事，别给我取出毛病来了 啊。对，不取没事，你一取完了以后还肚子疼，还真的有这种。我们因为我们作为我们妇产医院吧，这个是我们北京市的那个三级甲等的专科医院，然后呢所以我们单独的计划生育门诊，我们每年都接很多就是这种计划生育就是困难手术的疑难的转诊病人，所以呢这个一个困难的手术甚至可能会造成子宫的穿孔啊，子宫穿孔出去，那到了肚子里头，咱知道肚子里头有肠子，然后呢会引起其他脏器的损伤，这些风险呢就是一个困难的手术在后面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在后面。但是呢那有的病人就说，哎呀这挺难受的，你看没取出来我是不是就不取了呢，那也而且心里很害怕，就不敢上医院再去看这个东西了。但是呢我想给大家说的呢就是啊，您别害怕，就是说呢因为呢这个手术取环这个避孕环用来避孕，我们前面提到了，那么绝经呢我们还是要把它取出来，因为呢作为一个异物在宫腔里呢咱们没有办法预料它一定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引起炎症，引起感染，或者说导致您腰疼不舒服，导致异常的出血啊，这些都是可能会出现的。另外呢就是你想啊，您在比如说相对年轻的时候，你比如说就像这个朋友他六年前去取这环就没取出来，那么他既然没取出来他肯定会有他的相关的问题啊，要么就是整个这个通道有粘连不通畅啊，子宫的位置异常，是不是有肌瘤，那么呢或者说节育器砍顿在肌层，那些这些东西呢都是难度增加的表现。那么的话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我去逃避不去取它，而是应该积极的到更比如说级别更高一点的医院，技术更全面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来排除一下，来找到问题啊，找到问题是我这个节育器为什么取不出来，是宫颈粘上了，是压根没进宫腔，那么我们要准备宫颈，我们要在 B 超下手术，甚至是宫腔镜下手术，而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困难的手术后面可能有更大的风险，而不是说我找一个地方也许碰上某个大胆的医生，或者什么的，我再给你取一次吧，这个有可能会有损伤和风险在后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个相对更全面的检查，更周全的术前准备。您还是趁着您，因为您想啊又随着年龄，我们之前提到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取环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就是说您之前的困难还在， 那么随着年龄增加，难度风险还在增加。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您以后还会别的脏器会得病，比如腰啊、肾呢、脊柱啊，摔个跟斗，骨盆夸一下，这个股骨头断了，我得装个人工关节，或者说我要做个核磁，这些相对的检查，人家有金属在内呢，都影响您的检查，就是影响您这个完善检查，对，影响您的其他的就是那个疾病的治疗。这样的话呢，那你又要返回来取环，这个困难依然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积极的去准备，因为知道了这个环不好取，那么呢我们完善准备，我们积极的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呢免得在以后我需要做其他检查的时候，或者我以后出现更复杂的医疗情况的话呢，它会处理起来呢更加棘手。 好，其实就是跟大伙明确，这个环啊它早晚肯定是必须得取出来的， 对， 越早取它的这个风险，也就是手术的难度也会越小。 嗯， 您不要觉得我这先拖着，拖到最后说不定就好取了，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啊，对，它会越来越难取， 肯定是越难取的。 对的，嗯， 好，还有我们的微信听众朋友叫 Fly Tiger， 想问问您说环一般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啊？这个环不是也更新换代了好几代了吗？ 对对对， 可能。这个二十年前女性朋友戴的这个环和现在戴的环，这个寿命上有区别吗？它的材质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这个节育器是有一个变化的。其实这个节育器问世到现在吧，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啊，在1906年吧，这个时间呢，就是产生了第一个宫内节育器。之前呢，人们也是给骆驼避孕，说放个石头在骆驼的子宫里呢，这样骆驼不爱怀孕。 嗯 啊，那以后呢，这个就是充满这个想象和创造力的这个外国人呢，就制造出了第一枚宫内节育器。以后呢，这个在慢慢的提高它的安全性，提高它的有效性，然后呢改进这个妇女的带环体验上呢，我们的环呢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进步。之前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都叫环啊，因为它就是个圆的， 嗯 啊，它就是个圆形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金属环，他发现这个金属环呢，因为以前人生孩子也多啊，它爱掉，而且呢带气妊娠力呢相对高，那么又发现了就是这个金属环单纯的就是不锈钢的叫惰性环，然后说怎么增强它的活性吧，让它那个效果更好一点，所以就加上了铜，一度这个带铜的金属这个节育器的有效性能够到20年啊，曾经这样的有过这样的介绍。那么呢还有的呢，就是大家也知道了，戴上这个环会有点肚子疼，有点出血，那为了改善这个症状，它会有药在里面啊，有消炎痛，这个呢是为了改善这个妇女的带环体验。那么之后呢，我们还有在70年代呢有带孕激素的这个宫内节育器，这叫宫内节育系统。那么这个呢大家也可能知道，这个带环带有这个药的这个宫内节育器，它不仅有避孕的作用，而且能够改善月经过多，能够改善痛经，那么呢对一些疾病呢还具有治疗的作用。那这样的不同的环呢，它的有效期相对也不一样。 嗯， 那么呢现在我们比较多见的有适合子宫形态的，因为环为什么就淘汰了呢？一个是它圆形的，但其实正常的我们子宫的生理状态下呢，下面是窄的，所以呢有适应宫腔形态的叫宫铜环。那么呢还有就是 T 型环，就下面更小了，下面更窄小，这样呢也都是为了减少这个带环给我们女性带来的不舒服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有效期都在10年啊，那宫铜的有效期呢在10到15年，那么吉尼和 T 型环的有效期在8到10年。那我们刚才说到还有一个带孕酮的宫内避孕系统，那么它的有效期呢是5年，5年到了以后就需要更换 啊。所以说其实带有药物的，它相对来说反而它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和周期要更短一些，因为药物的挥发和释放是有周期的。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节育环啊，它的寿命有长有短，最靠谱的方法呢还是建议大家戴了环之后每年找专科的这个妇科大夫帮我们去检查一次，这是最靠谱 的。对的，是的，是这样的。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梅兰竹菊在微信上想问问说，妇产医院有无痛取环吗？它和普通取环有没有差别呀？它那个取环也分有痛和无痛吗？ 当然有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人性化的医疗越做得越来越好啊， 嗯， 是吧？以前都是做普通人流，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术室外面也是一个声音是此起彼伏的。然后现在有无痛人流，那么取环放环呢，也都是可以有无痛的这样一个 选择的。 那么所谓无痛呢，就是说 没有手术的过程没有疼痛感受，那这是需要有麻醉的协助的、 嗯、 需要有麻醉的医师麻醉的器材，那么呢在手术的过程中通过麻醉的支持来让这个过程中呢病人呢他感受不到手术过程中的疼痛，疼痛不是这个叫无痛啊。那既然有这样一个技术，那么用在取环和放环，那当然我们目前的更多的用在就是围绝经期妇女，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已经超期服役的 啊 围绝经的年龄相对的大，生殖系统相对的有一点萎缩，然后呢这环也戴了一辈子了，别这会取环让人家难受啊，这个呢我们会建议她去做无痛。那么对于育龄的人女性来说呢，因为取环的时机是月经干净3到5天，那这样的时候因为刚刚来过月经宫口是松的，那么这个取环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相对的短，放置和取出的过程呢都相对的容易、 嗯、 啊，这样的话呢不做无痛呢也可以，这样的话呢还可以节省就是病人的一部分费用。当然了有的人会说你可以跟医生进行沟通，就说啊我特别怕疼、 哦、 啊我月经的时候呢我痛经都很厉害，那么这种人呢他对疼痛是相对敏感的，可以要求要做无痛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嗯、 医院呢也会尽量的满足病人的需求的。 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有了、嗯、而且可以用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取 环 的过程， 取环和放环，对，没问题，我们医院有的、 如果相对选择比如说无痛取环这样的技术，首先我们提醒大家费用是要稍微高一些的， 对对， 其次它的时间是不是比如说也需要稍微久一些 啊，时间也会相对的久一点，因为呢术前那要取环的话要建立麻醉通道，有静脉通路、需要扎液，然后呢之后呢有一个完全需要复苏和清醒的过程，那么这个可能要观察到1到2个小时、 嗯、 然后确认已经完全清醒，这个行为能力已经完全恢复，判断能力都恢复才可以离院，它需要的时间相对比普通取环呢都是要长一点的。 好，那也帮很多的女性朋友问一问吧，比如说如果这个要取环的话到周期了想要把它取出来，一般比如说有门诊手术现在还有需要住院的吗？比如说一般多长时间我留出来这样空余的时间就可以了？ 嗯，对啊，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取环的计划了，那这个呢可以去我们的医疗机构去进行咨询啊，去进行咨询，我们有一些因为根据我们的计划生育手术的操作常规，我们都是有一些检查的， 嗯， 然后来以利于这个手术的顺利进行、 哦、 那一般的来说呢如果这个周期育龄的女性呢她没有特殊情况，这个完善检查到手术呢需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基本上有的时候3天，有的时候甚至1到2天就能够完成。那么对于绝经的女性呢要根据生殖系统的萎缩状况，然后是不是需要完善心血管方面的检查，然后呢是不是需要对生殖系统进行一定的准备以利这个手术的顺利取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手术的时间呢它会相对的来说是不一样的。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算上前面检查的这个时间，可能手术的时间取的过程并没有特别的长，但是因为前面有各种各样的检查，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至少预留出3到5天的时间。 对对、嗯、大家千万不要烦这个术前的检查哈，有的时候病人会说啊当时取环我们一波一波的就去把这环放了，但是呢为了医疗安全也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尽量的减少这个手术以后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必要的检查和必要的准备还都是需要的。 好，那也跟大伙儿说一说，比如说在术前需要做哪些项目的检查，这个是必须的。 嗯，对，所以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了解你戴的是个什么环、 嗯、 啊，戴的是个什么环，那么这个呢大家都会知道啊，我做过 B 超，病人有的会说我做过 B 超我那个环啊，我说 B 超呢只能看到宫内环的位置，它看不见宫内环的形态，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个环长什么样呢，要做一个 X 线片的检查、 嗯、 那这样的话呢通过拍片金属的节育器呢很容易就会得到显影，那么其他的呢我们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呀，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除外一下全身的炎症或者说局部的炎症，那么要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因为在手术过程中因为操作的影响会对心脏呢比如说有的人会出现一些心率的改变血压的改变，那么呢我们要评判一下这个是健康状况还是说他有疾病状况，是不是需要完善其他检查，那基本的来说呢就是要需要了解这个环，然后呢排除一下全身和局部的炎症、 嗯、 那么呢检查一下心血管的状态，了解一下血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 就了解一下这个他的你的病史，还有做一个常规的检查。这个呢就是一个取环的之前的相对检查。如果这个检查呢没有问题，医院会很快的呢就是安排的这个手术。如果检查出来其他的问题，大家也不要烦恼，因为呢查出来的问题呢，可能对您不仅仅是这个取环，它可能对您全身的健康的状况呢都是一个及时的提醒。那么呢，让我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样一个手术的过程。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他说上环容易取环难，像比如说有妇科炎症、白带异常等等这些情况，是不是都不能取环？像取环的这个，我们说最佳时机已经跟大伙儿说了，比如说在经期肯定是不能够取环的。 对。 那同时，比如说有一些妇科的炎症或者妇科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避免，等治好了再取呢？ 对，是这样的，我们的时机说了，然后呢，如果要是有炎症，我们要判断啊，如果这个是急性的，任何疾病的急性期都不做取环的手术。那么阴道的炎症呢，你可能平时没症状，但是呢因为我们经宫腔操作呀，有可能会把这个炎症带到宫腔去。如果您对这个炎症呢又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就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盆腔感染。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检查局部排除炎症，如果有炎症进行适当的治疗是很必要的。当然了，我们也会看到有的人说了啊，我这个周期我这个治阴道炎都治了3个月了，老也治不好啊，老也取不了这个环。那这一部分那个朋友呢，您也不用烦恼。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有的人呢，他这个局部他对炎症的反应是很敏感的。那么的话呢，那如果反复的阴道炎的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之前呢有一个治疗的基础，至少局部的状况是改善的。那么的话呢，我们这个局部状况已经改善了以后，我们权衡我们的利和弊，那么该取的时候呢也是要取出的。是这样。 好，所以说在一些炎症的急性期也是不能够取环的，还是建议大家至少留出3到5天，我们做一个全身的这种检查，然后看一看身体的状况到底能不能够承受取环，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小手术的操作了。 对呀、是。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您啊，说这个取环之后多久能够怀孕，如果上环了会不会对于生育能力有影响。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介绍说这个宫内节育器它是取出来以后可以恢复，对，可以恢复生育能力的。但是比如说会不会有讲究，比如说取出来之后大概比如说半年或者说多长时间您最好别怀孕，等过了这个周期以后然后咱们再怀。 啊，对呀，你说的这个很对，真的是有讲究的。而且呢我们现在这部分病人呢还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开放了二胎政策，对吧？ 而且一般年纪还都是比较偏大的女性朋友。 啊，对了，40岁左右，然后呢要把这个环取出来为生育啊，为生育。那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宫内节育器呢是个可逆的避孕措施啊，您为了生育要把这个节育器取出来，那是这个毋庸置疑的。那么取了这个环以后是不是立刻就要怀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环放在宫腔干嘛的，它是用来避孕的。那它的那些机制，比如说它诱发的炎症反应，包括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些金属直接对受精卵的毒性作用，这个东西都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清除掉的、所以的话呢，你在术后呢我们还是认为相对的需要一个3个月的间隔期。那么这3个月呢您需要采取一个避孕措施，而不是说啊我取了环了我就可以开始要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内膜还没有进行充分的代谢，里头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啊，内环境还没有到足够的能够就是接纳一个胎儿的这样一个状态，您让它有一个恢复的时间，然后呢再去做一个这个就是妊娠的准备。这是这个间隔时间，我们觉得呢最短呢是3个月，至少您观察到您的月经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然后呢没有别的不舒服，可以来做孕前的检查。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可逆的一个这样的避孕方法。那么取出来也会有女性来说了，我这个环呢都取了一年了，我还没怀上孕呢，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我们要说这个宫内节育器取出一年的这样一个妊娠率呢差不多是60%啊，60%。那它相对的呢低于这个没有取环的这样一个自然妊娠率，因为那个基本上是80%。那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可能这部分人的年龄在40岁，这个时候他的生育能力自然也是下降的。您不能说就是说他没有说那么容易就能够怀上孕，你跟你自身的卵巢功能的下降 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您在如果要是取出了这个节育器啊，半年以后，半年左右就可以开始做妊娠的准备了。如果一年都没怀上孕，就可以做一些，一年以上没怀上孕，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其他来检查，来除外一下影响妊娠的其他方面，内分泌啊，有没有会影响到怀孕的这个过程。如果您迫切的想一个孩子，那更需要做全面的检查，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些辅助的支持。 好，明白了。那也就是再次提醒一下，比如说想要二孩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其实并不是说取了环之后立马就能够怀孕的。 对。 最少要间隔三个月 的时间， 我们比较建议大家间隔半年左右，然后这个怀孕。而且在孕前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过这个取环的操作的话，那孕前的孕检 也是要去完成的，对、 嗯，一定要去做，千万不要忘了。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副主任药师王爱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阴道炎真的能够一洗了之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广告，洗洗更健康，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认为得了阴道炎洗一洗就能够好， 还真的不是随便洗的， 并不是这样的。好，那罗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到底比如说阴道炎应该怎么治疗，在用药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和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收听我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靠着我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颗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就是这样。